這個節目呢就是真是馬後放炮、啊、馬後炮兩個解釋的，一個就是屌、你馬後炮而已，有了賽果之後你才去講嘢，咁啊邊個都識講啦，馬後炮。咁呢個馬後炮就馬可以係馬後開炮嘅。咁開炮對咩人呢？屌，香港其實除咗特區政府咧，最有錢嘅就係馬會㗎啦，知唔知？但係馬特區政府係不受約制，但起碼有班議員喺度呱呱嘈啊嘛，係咪先？有啲傳媒啊嘛，馬會係完全不受監察嘅，知唔知啊？係嘛？佢而家有幾多錢？你知唔知啊？唔知。咁馬後炮呢個節目，咁當然我哋都會揀一啲場次，咁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係咪？咁我有兩個拍檔喺度，咁佢哋係專家，咁我插科打韻嘅啫，係咪？咁我都會講下嘅。 My Radio 全新賽馬節目《馬後炮》，逢星期五晚上九點。 喂 ，Hello， 歡迎收睇《大賽線》耶。 嗱，其實咧，點解咧今次咧就冇開場就即刻入咗嚟呢？因為咧，我覺得呢排咧嗰啲話題比較敷啲嘅，咁啊唔好嘥幾分鐘咧。雖然都好緊要磨合嘅開場白，咁但係咧就而家我哋都會因應翻嗰個情況而變嘅。好啦，咁啊今日咩事咧？咁咧我哋咧就話説咧就係、我哋有幾個好朋友啦，咁就大家咧就搞咗檔嘢，咁叫恩澤事務所，恩澤生命事務所。咁咧就好百搭嘅呢個名字，其實即係關於你個條命裏面有嘅嘢啊，你嘅生活啊，你嘅所有嘢啊，全部都會關呢件事事嘅。咁其實我哋嗰陣時諗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諗住喂。冇啊，純粹都係可能揾班人啊坐埋一齊嘻嘻哈哈咁樣，即係有啲乜嘢幫下手咪大家幫下手咯，有啲乜介紹咪互相介紹下咯咁樣，即係都冇話一啲咩特別嘅目的嘅。咁但係咧，慢慢咧咁凝聚到唔同嘅人啦，咁誒亦都有唔同嘅事開始發生啦。咁就嗱，首先講一講啲事務嘢先啦。咁嗱我哋咧嚟緊喺呢個九月八號啊，其實即係聽日。其實都講唔切㗎啦，我依家講完都講唔切㗎啦，應該咁就係我哋柴，即係突然間興起啊，柴娃娃就諗住啊，不如咁啦，即係成日依排好似即係好多即係好悶落，好局促啊，個人好似有啲冤屈喺個喉嚨定嗰度宣泄唔到啊，咁所以咧啊，不如即係突然間喺我哋群組裏邊有個朋友仔咁啊，訂咗一個關於素食嘅 poster 出嚟咁啊，咁當然啦，本身佢嘅原意係諗住即係話俾知道開咗，不如大家試下咁樣啦。咁跟住突然間有另外一個講話，喂，不如我哋整鑊素食咧咁樣，咁又唔知道我都唔知邊個啦，咁啊無端端提議話去雲泉仙館啦。咁不嬲雲泉仙館咧，我就即係對灰位有認識，即係佢食齋嗰啲我係冇理到嘅。咁但係咧就佢哋 send 嗰啲相出嚟，我又覺得哇喺都幾清幽啊！咁雖然係有啲老人觀光 feel 啊，其實，但係問題係咧，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個人咧都想唔好帶個路出街，即係起碼呢個食飯呢個時間啦，咁啊，咁不如大家整鑊去食齋啦，咁樣咁咁啊，所以咧就形成咗呢件事啦。咁亦都已經擺上 Facebook， 咁亦都其實我哋都夠人去一齊有一圍噶啦，起碼咁。但係當然啦，如果而家有緣分咁啱睇直播會見到嘅，咁啊可以 PM 我哋恩澤生命事務所，咁冇問題嘅，因為去到先，我哋都唔使定位，去到就食噶啦，係啦。咁就總之 A 制嘅我哋，咁但係咧唔使你請我，亦都唔使我請你，咁但係咧。綜援人士同埋冇能力人士咧，唔需要覺得啊點樣？只要你喜歡過嚟一齊，即係傾下偈啊、講下笑啊、食個齋咁樣咧，都一樣可以 PM 我哋嘅，冇問題嘅，係啦。咁啊，好啦，咁啊，講完呢一樣嘢咧，咁我哋咧就正式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咁點解好似有少少唔同咁樣？成件事今日又見到高 Sir 咧，咁啊話咁啊高 Sir 係我哋嘅嘉賓啦，亦都係我哋恩澤生命事務所即係請佢翻嚟，唔係請嘅，因為揾一個叫做係佢係即係有出心嚟幫手一個義工嘅 VIP 嘅義工啦。因為高 Sir 真係識好多嘢嘅，我哋有好多嘢其實都係需要。佢去幫手嘅，咁亦都拍檔咗咁耐啦，唔講嘢，我一開口一定係幫拖嘅嚇。咁好啦，咁咩事咧？話説咧，咁當然啦，喺我哋嘅 開了檔之後其實又沒有什麼開張啊這樣的，只不過是開始都慢慢都有些人知下啦，咁亦都好開心啦！在一兩個禮拜之內，我哋都去到千五六人啦，已經咁其實都幾快速嘅，俾我感覺就咁但係點都好啦，咁我哋新人時新作風，我哋做翻我哋本身要做嘅嘢。咁首先咧，其實我想講咧，喺呢個禮拜裏邊咧，其實我哋已經開始陸陸續續接觸咗好多唔同嘅 case， 咩都有係啦，關於發科啊、殯儀啊。甚至乎一些廣告啊、產品啊，係啦，都有喎、啊，係啦，即係你真係唔好講乜嘢，真係咁，所以我哋覺得係有得，即係好極，即係仲要好自然咁樣發生啊，坐低傾下，咁跟住有啲嘢發生啦。咁嗱，先講啦，我哋叫做係嗱，我哋以後咧，我哋嗰個標題咧就會用001啊002咁樣嚟代表我哋嘅 case 嘅 number。咁每一個001，譬如今集我哋001個主題咧，叫做老顏妹妹 Part One 嘅，係點解叫 Part One 咧？咁因為咧有啲嘢後續咧，我哋之後唔知幾多日之後會發生第二件即係呢件事嘅後續噶嘛。咁我哋當然要交代翻呢一件事啦。咁但係好啦，咁就會容易啲分得清楚嗰個叫做係嗰一集啊，下一 part 係究竟邊度揾翻咧咁樣。咁我哋都會喺我哋一集生命事務所裏面嘅 Facebook 嘅 fans page 裏面啦，就會將呢一個節目咧就 upload 上去，個主題係講呢一樣嘢嘅。OK， 咁啊，如果大家想重温翻或者睇翻，可以去翻 MyRadio 嘅 page 啦，或者係呢一個叫做係一集生命事務所嘅 page 啦，或者咁就可以喺 YouTube 嗰度睇到我哋呢一個叫做係過往嘅分享。係啦，咁我哋有陣時都會可能，譬如喺嗰度做嘅時候，我哋都會拍低嘅，係啦，亦都係即係總之好隨機啦嗰樣嘢，因為我哋都要睇環境而定。好啦，咁我哋今呢一 part 咧，我哋呢一上半集咧，咁就正式開始，咁我哋講會講我哋001呢一個 case 啊，係啦，因就生命事務所嘅第一個 case 啊，001就係呢個老顏妹妹個主題嘅 part one。系啦，咁呢個故事係點樣嘅開頭呢？咁等高 Sir 講下啦。 我講， 因為我之前都講曬俾佢聽嘅開頭嘅嘢，係啦。 咁因為咧，就老顏妹妹嗰一件事咧，就有人嚟PM 我哋嗰個恩澤嗰個求助熱線啦。咁就由仁哥佢安排咗嗰個接線生咁啊，問咗咩事啊，咁啊講咗一大堆，所有嗰啲咁嘅嗰啲所發生咩事。就原因就是有一個患咗腦癌的女仔，就喺香港，咁啊食得行得走得嘅喎，咁就唔知點樣咧，佢就去 喺香港還先 嘅，咁就唔係話咁危險嘅，即係佢有病咧，有病咪排期去睇醫生咯。咁你知香港個醫療制度咧，就係當你係呢個2018年啦，有事咧就排期排到2019噶啦，係咪啱啊？呢個 成年嘅復診 係啊，我哋香港醫療制度非常之好嘅，咁啊有一年時間俾你。 上次我入醫院都係啦，我跟住我咁我突然間暈暈地，手指腳趾痛，就話我血壓超高咁樣，咁啊入去搞一搞，跟住一出翻院之後復診，哇喺排到2020年喎，嚇！咁真係～ 因為佢個醫療制度係咁啊嘛，係咪？咁我哋唔好理佢好與唔好啦。咁佢嗰個妹妹佢都要探親戚啊，就四樣去玩啊，咩啦？咁佢就去咗加拿大啦。去加拿大就諗住喺咗加拿大嗰度探下啲親朋戚友。咁啊喺咗2019年差唔多時間，就而家好似差唔多時間要翻嚟復診啊嘛，係咪？點知佢到加拿大佢就唔知點解啦嚇，一住落去。周身唔妥就痛又乜嘢？ 本身咧，佢就喺香港睇開醫生嘅， 冇錯啦。 咁就去嗰邊探一探親嘅， 探親嘅啫，冇嘢噶，唔係睇醫生噶嗰邊。 O K， 咁但喺嗰邊突然間又 就佢有親戚噶嘛，係咪？咁啊去到個突然之間就病發啦，病發起唔到身又乜乜。 病發佢個病發係點樣嘅？ 病發嗰啲病發就唔係話因為佢自己嘅點樣病發啦，咁佢就話俾我聽，試佢腫嘅嘢，因為佢病發。 佢病發，我想知道佢個症狀係做乜嘢，即係佢。 佢 cancer 嚟噶嘛？ 行唔到 咯。咁跟住有同埋有嗰個血壓又高咗啦，樣樣都唔妥啦。 即係總之個身體又行唔到，講唔講到嘢？ 講到 嘢嘅，跟住佢嗰個感官係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 係啦。 咁佢就係睇醫生啦。 精神狀態點啊？ 精神狀態冇問題㗎，不過裏邊搞到又行唔到。 又坐唔到飛機。 佢講到嘢，佢精神，但係佢係個身體配合唔到嘅。 冇錯啦。OK， 咁佢就求助我哋，問下係咪知唔知係佢咪賴嘢啊乜乜乜？咁我就話俾佢聽嚇，俾咗我嚟講啦嚇。如果我哋以前你咁樣問我，我將佢分析。你冇嘢噶嘛？你睇開，同埋你個病情喺香港係有控制噶嘛？不停睇醫生，不過去覆診。 因為我之前咧，我就我同事咧收到呢個個案嘅時候咧，咁就其實佢都未有經驗去應對啊。咁佢都即刻咧，即係問高 Sir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基本上呢個 case 咧，高 Sir， 我哋都好清楚嘅。但係即係因為主要答即係報，即係叫做係。可以教到佢點做嘅，都係高 Sir 嘅，咁所以變咗佢哋都有交流過嘅，係啦，佢係點樣嘅？ 咁我就話俾佢聽啦，而家睇你嘅症狀，同埋你香港冇嘢噶嘛，去到嗰度你去都係冇嘢噶嘛，但係佢係入到間屋住喺親戚嘅屋嗰度咧，就發覺到有好多奇異嘅嘢啦，嗰啲奇異係波斯嘅嘢，咁就例如 即係外國嗰間， 係啊，外國間屋咯， 但係親戚冇嘢嘅喎， 佢親戚冇嘢噶。 例如不可思議嘅嘢， 不可思議嘅嘢，即係一樣嘢就係佢瞓喺間房，明明冇人嘅房門又會喐啊，即係例如嗰啲啊，嗰窗又冇咩，又會即係又有聲又有響啊啲咁樣。 Okay。 咁你外國， 其實外國係好多呢啲嘢咯。 係啊，咁我就問佢啦。咁而家佢感覺啲嘢係你自己感覺啫嘛，會唔會幻覺啊？係咪？咁啊，咁都冇問題啦。咁你冇乜嘢聽到啫嘛，但係佢就加速咗佢個病情啊。快啲到頂啦，跟住再去醫院嗰度。 即係佢自己講翻出嚟，就話啊，見有呢啲嘢。 冇。 咁同一時間咧，佢個病情咧就真係驗到係好差咗好多啦。 唔係差咗好多啊。 係。 麥加拿大個醫生話俾佢聽，你係唔夠三個月命啊。 係。嚇！好似話佢直情係嗰啲驗到佢 cancer 上咗腦啊嘛。 上曬腦啊，係啊。 之前都唔係上腦嘅。系啦，據我所知就係臨尾去到嗰邊先， 嗰邊先啦， 驗咗出嚟話上咗腦。 聽到啲唔等使嘅嘢，同埋喺度住咗一排，覺得佢裏邊嗰啲好似佢話啊，佢自己話我又唔識佢有咩啦，佢就話俾我聽，佢嗰個妹妹咧就感覺到好似有鬼啊，有乜嘢咁，但係佢哋屋企都唔係好信噶嘛呢啲嘢，其實冇人可以接受自己屋企有鬼噶，你會唔會接受自己屋企有鬼啊？大家都唔 係㗎，會㗎，無端端咧一講喂。我咁佢屋企有鬼，唔會即係突然間冇佢突然間嗰一下咧，佢 get 唔到嘅。 佢話嗰樣冇嘢，又冇咩，但係而家唔係喎。你屋企冇嘢，但係你呢個妹妹去到你屋企住咗之後，佢就有嘢喎。咁佢本來都仲可以 即係排期 翻嚟香港復診㗎，而家飛機上唔到啦。 係 好啦，咁上唔到佢問我，咁而家點怎麼辦啊？我哋怎麼辦都好啦。 佢而家咧係咪叫做係喺嗰邊住都係住喺屋企，唔係去醫院嘅？ 唔係，而家都佢去醫院睇過，咁啊醫院就話佢得三個月嘅啫，最多三個月。 醫生就話佢得翻三個月。 係啊，你住都冇用噶啦，你住都冇用噶啦。 OK， 你已經上咗腦噶啦，啲 cancer 上咗腦。 OK， 嚇。哇，咁佢嗰陣時聽到呢個消息之後，佢幾多歲到而家？ 四廿零啦。 好後生。 係啊。 咁佢聽到呢個消息之後，佢 都未結婚。 其實喺香港。嗰陣時話佢有 cancer， 咁嗰陣時據你所知佢個心態係點樣嘅？ 嗱，我話俾你，其實香港人有 cancer 係好多人都有嘅，好多人都有 cancer 嘅香港人。咁只不過咧，佢哋睇醫生係可以控制到嘅，同埋 cancer 冇係咪冇得醫咧？我話咧唔係冇得醫嘅，係有得醫嘅。係我自己啲親朋戚友咧，都好多有 cancer 醫好咗嘅。 佢個心態嗰陣時係心態係點樣咧？ 心態佢都係一樣嘢，就係 即係佢係放棄咗啊！ 冇放棄， 冇放棄嘅。 即係佢有得睇， 都積極嘅， 都睇嘅。咁佢亦都唔會話 即係唔係死，即係叫做死氣沉沉咁樣。唔係 佢唔會話聽到哎呀，好似生 cancer 就判咗死刑咁。佢唔係呢啲人，佢都好豁達嘅。咁你做 cancer 咪 cancer 咯 ，cancer 都係同一個病啫嘛。 咁佢過到去外國嘅時候，咁其實人哋即係講咗喂，你淨上咗腦喎，得翻三幾耐啊？ 三個月。 喂，咁個空間唔同啦啩？跟住佢点样去面对咧？佢都系佢个精神状态。 嗱，我话俾你听啊，而家佢嘅精神状态，佢就唯有一样嘢咯，因为佢哋都有扩大噶嘛，安排好事。你知唔知佢打嚟呢个恩泽热线里边，佢个目的系乜嘢？唔系叫我哋去揾法科同佢医啊，唔系啊，佢 因為你那個聽電話的不是你嘛、你那個同事話幫我聽嘛，他就是話如果他在那邊走了，走了之後，個遺體要運回嚟就點咩手續，同埋喺個要，如果佢遺體唔運回嚟就要咩手續？點樣去招待？ 我知佢臨尾問我嘅，但係我唔知佢原來係。 原來佢係運呢樣 嘅。我以為佢係問法科嘢，跟住臨尾問問下先去咗我個 part 添。 其實倒翻轉頭，佢一向係同問你個 part 嘅。 OK， 咁我知道你嗰陣時做緊嘢，咁你嗰、那個你嗰同事咧就冇去揾你，就直情佢就啊嗰陣時我同你同事一齊啊嘛。咁你個同事又話俾我聽，我喂呢啲嘢啊，咁而家佢未死噶嘛，係咪？點解講到咁後咁即係咁咁咁咩？咁我就同佢講啦。嗱，你唔使問阿仁哥啦。如果你話佢死咗之後，咁我問你，你喺佢好似喺温哥華嘅，你嗰邊有冇紙盒鋪啊？佢有，不過就冇咁多嘢買啦。咁我話你，如果你要去嘅，佢真係走咗噶啊！你咪買定條金銀過去咯，買啲咩紙扎衫褲啊，啲咁樣誒，嗰啲咁嘅放生錢啊，你識執嘅咧，嗰一大扎嘢，咁啊整個附箭袋咁咪俾佢做咩咯？咁但係你未走。咁你一定走嘅咩？嗱、啊，你個 咁跟住咧，我就高 Sir 嗰日咧就係、是、即係我第一次見我，因為我冇接觸過嘅，係我同事同埋高 Sir 接觸嘅啫。咁我上到去嗰一日咧，就基本上其實講真，我都係諗住聽下佢哋講乜嘢嘅啫。咁點知其實咧，原來佢我就知道佢咧，佢真係嚟揾我嘅。講殯儀嗰啲嘢嘅，咁我就我覺得呢一個已經係另外一個故事嚟嘅。佢係今次個故事係有少少特別嘅。咁因為佢喺嗰邊已經話經聽佢講咧，話佢冇能力翻過嚟嘅啦，即係預備翻嚟都冇能力翻嚟。咁喺嗰邊咧，呢、這個小姐啦，佢就同佢屋企家姐講，因為其實佢全部親人啊、屋企人啊都大部分喺香港嘅。咁佢又同佢家姐講啊，好少後生女會咁講。通常咧，我接觸啲人咧，即係流離緊或者走嘅時候咧，通常或者知道自己走嘅時候咧，佢哋都會講一句説話。 係咩説話？ 就係話得㗎啦，唔簡簡單單可以㗎啦，即係咁樣嘅啫嘛。通常都係，係嘛，即係唔使搞咁多嘢㗎啦，殺咗落海啦，尤其是或者殺咗公園得㗎啦咁樣。即係佢，但係呢今次呢個小姐咧，佢講咗啲嘢咧。就是佢家姐描述翻就係話，佢話家姐，我唔想就咁走咗，乜嘢都冇搞啊，係啊，你幫我即係做翻啲傳統嗰啲嘢啦，咁樣，即係佢都相信呢一件事。 唔係啊，因為佢又未結婚喎，如果結咗婚嘅，係 啦， 咁你有咩事 佢仲要 你走咗， 唔係老嘅喎。 係啊，你會上人哋嘅神台啊嘛，上你個夫家神台。 佢仲要唔係老 喎， 係嘛？佢即係佢，我好似我咁上下年紀啦，我記得就咁。都好少去諗呢啲嘢噶嘛，啊唔好家姐，我要做，我要少做啲嘢嘅咁樣，咁好啦，佢即跟住家姐講翻俾我知啦，咁其實咧我就喺我立場咧，我就都係即係將我個 plan 而家適合佢嘅 plan 講俾佢哋聽啫，咁呢個小姐咧，其實雖然佢年輕。假設大吉利是先啦，即係我哋又唔好話一定係咩嘅，可能有奇蹟嘅。咁但係我都用翻我專業角度講俾佢聽，其實係冇問題嘅。佢而家叫做係佢有權選擇咗佢自己將來會點樣做，嗰樣嘢都係一個福氣嚟嘅，唔係人人有咁嘅機會噶。咁好啦，同佢傾嘅時候，我都係都用咗好多叫做係新鮮嘅方法啦。其實你問我，我未試過咁樣嘅。咁好簡單，我話嗱，總之，因為佢家姐就將會過去㗎啦，好似十號 搭飛機 咁佢搭飛機過去㗎啦。咁我哋當然啦，佢即係其實基本上，如果我同高 Sir 冇嘢做，可能都會過去睇一睇。咁但係真係唔得，真係行唔到。咁所以咧，我哋都盡人事去睇下點樣令到大家最即係嗰個樣嘢係心舒服啲啦。咁我話都你都過到去嗰邊就不如做個視像啦，做個視像咁。你幾點咪約定先咯？第二日咁個視像做乜嘢呢？我就會視像去紙扎鋪咁樣，不如你睇下有乜嘢紙扎你最中意啦。我影俾你睇，你咪揀完我咪幫你買咯咁樣。咁而喺香港嘅做法究竟點樣做呢？我哋因為我同佢家姐就解釋咗，佢家姐亦都明白係啦。咁而佢點樣做？我哋咪用即係我咪直接又同佢解釋翻嗰樣嘢咯。因為咧最怕一樣嘢嘅因為有一個人就算真係知道就嚟走都好啦。咁佢成日咧，即係家人咧，有一樣嘢咧，就成日都做錯嘅，就係講緊遺願呢一件事啦。即係佢，即係因為講遺願出嚟嗰個人，可能佢個心想咁樣，但係佢可能有啲因素佢冇考慮到嘅。咁而個家人聽咗， 之後，咁好啦，這個人走咗啦，咁佢哋又要履行呢件事，但係原來係有啲問題發生，係影響，所以喺佢如果佢有權選擇嘅時候，應該解釋清楚俾佢聽。例如有個我見到一個客，話阿某寺廟啊，中意嗰個位喎，可以擺老爺隔離。但佢老爺撞嗰陣時候係講緊幾十年前，好平嘅啫嘛嗰個位，但係幾廿年後。佢隔離嗰位可能已經去到五六十萬、七十萬嘅啦嘛，咁呢一樣嘢佢冇特登去問咗，就咁講咗就算咁，所以都冇考慮到現實嗰個情況。所以我哋咧而家咧面對面講，就用嗰個視像講咧，就可以將現實嘅狀況講俾佢聽。講完俾佢聽啊，佢又覺得舒服喎，額頭啊我好咁喎，咁大家咪鬆一口氣咯，唔使話再擔憂為呢樣嘢擔憂。咁與此同時咧，咁我當傾完呢樣嘢之後，咁佢哋都覺得啊好 OK 啊，幾好啊，咁。第二樣嘢就係講緊，都係嗰句啦。咁始終都係會有機會，即係叫做係而家佢因為佢屋企都係好似即係講緊佢家姐嗰啲係咪耶穌嘅？唔係噶嘛， 唔係耶穌，不過係小康之家嚟嘅。 係啦，因為佢哋都係一個小康之家，佢哋亦都唔係話真係好有話有神台啊，有聖啊，冇呢啲嘢嘅。咁但係咧我哋都覺得即係呢一個啊，既然醫生。都已經證實了是不得的時候啦。咁基於我的立場咧，我就講緊，其實如果佢唔得，咁當然啦，而家梗係盡量令佢開心啦，係啦，或者即係大家都傾多啲偈啦。咁除此之外，其實我覺得，既然如果一啲已經唔影響到原本醫治嘅時候嘅情況之下，咁我覺得。如果有其他方法就不妨試一下啦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即係出名嗰樣嘢，大家梗係唔使講係乜嘢啦。咁但係問題係即係我哋都有提供呢方面嘅顧問俾佢嘅，即係講一講俾佢聽啊，究竟啊而家咁樣通常會點㗎？咁我哋亦都喂有啲人，我哋都會介紹俾佢啊。咁呢度你哋即係嗱呢度，我哋根據以往嘅經驗就咁。咁你如果覺得 OK 嘅話咧，咁你可以揾佢哋，係啦，或者揾一啲相關嘅人士，咁我就識呢啲人啦，咁你可以去揾佢哋，係啦，我就見過呢啲嘢啦，咁啊就 refer 翻去俾人哋啦，咁樣，咁我哋都呢樣嘢都處理得很好嘅，據我所知佢都應該好似揾到一啲啱合適嘅人去幫手噶啦，咁而合適的人亦都有俾個電話我，即係交代翻佢哋嗰個事情，因為 refer 咗我都要去跟進翻嘅嘛。我哋話咗我哋係一個叫做係任何人需要幫手嘅，我哋都盡我一切能力，或者我嘅認知，或者我身邊嘅人嘅認知去幫到佢。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今次第一件事咁樣做咧，係第一次做啦，第一次咁樣做，平時就聽。阿高 Sir 啊，或者其他人吹水啊，即係我都當古仔咁聽。但今次真係有落手落腳，自己點咧，係個成個感覺唔同，同埋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引申出嚟。係啊，例如喺同時間啦，咁我哋都話有一個善信，咁嗰個善信就冇乜話有特別嘢要幫忙嘅，咁純粹係買盒月餅啊，上嚟即係送俾我哋啊，傾下偈啊，咁樣見我哋啊寫字樓開咗，咁啊上嚟坐下咁樣，我哋歡迎嘅，真係歡迎嘅。系啦，咁佢啱上到嚟，咁佢又傾開啊！我而家做緊個品牌喎，都唔錯嘅喎。咁佢又知阿高 Sir 做喺網台，即係同啲宣傳嘢又有關係咁樣。咁我問一問高 Sir， 咁咁啱我喺度喎。咁你知啦，我哋呢啲即係中意咁中意拿個大聖公周圍講嘢嘅人啊，咁冇嘢叻係呢啲叻。咁啊傾開偈，咁就咁啊一拍。咁啊，覺得喂，原來我哋恩澤都原來推廣宣傳，我哋都有我哋嘅專才喺度啊！即係我啊講緊嚇，咁啊，所以咧就都佢都覺得揾我哋幫手嘅，都會係咁，所以我覺得好得意嘅嗰件事係。 其實好多樣嘢咧，人哋都知道一樣嘢，而家恩澤唔係走去專作即係專做法科嘅嘢，我都同嗰啲出邊人講，我而家閉緊關，我五年唔會做我法科嘅嘢。 係啦， 但係如果你問到我嘅嘢，我會話俾你聽，我會答。我是顧問告訴你，你著你是怎樣樣發生什麼事， 因為呢其實高 Sir 呢他一直以來呢，他以前出去做求助，他都累積了很多不同 case 和他怎樣處理最實際的問題，這一件事可能未必可能在書本上面或者是那麼多人可以教到你的，所以我覺得即他的經驗是很寶貴咯，是沒錯，即我都很辛苦的扭得他，因為他講了閉關，其實他想著原本是什麼 Q 都不理的，但是我覺得不緊要，你不用得不做得，那就將你的經驗 share 給他們聽咯。始終 你是有經驗，我哋冇經驗，咁我解一定係我揾佢做顧問就係咁解，唔咩春叫顧問啫，係咁解啊嘛。咁我有陣時候可能真係我叫同事，即係接咗電話未必識答，咁我話得噶啦。總之係關於你都知高 Sir 最叻係咩嘅，我總之係關於某類嘢嘅，咁你直情係得啦，唔使咩飛俾我又飛俾佢，我直情你掟俾佢聽啦，講完出嚟就話翻俾我哋知係咩嚟，咁我哋咪去執行咯。 你去執行咯，你做咩 啫？咁所以其實咧。整體嚟講咧，唔係太大影響嘅，係啦，同埋我哋本身都係懷住嗰個叫做係平常心去做嘅啫，係啦，因為其實咧，我哋某程度上咧，我哋而家嘅做法咧，我哋都要燈油火蠟啊，都要請個人幫手，咁就越隨住越嚟越多人嘅時候，我哋可能個工序越嚟越多，係啦，咁但係咧，我哋可能都會係叫做係隨心啦，隨心，我哋有個捐款，隨心捐款嘅，係啦，咁就而我哋捐咗款咧，其實我哋係會攞嚟資助翻。系啦，阿彩妮嗰個叫做救狗部隊， 就係你噶啦。 救狗部隊咁，因為咧，其實而家彩妮去做呢一個叫做係動物保護嗰樣嘢咧，已經去到入血噶啦，係啦，入曬血噶啦，直情佢依家基本上星期一至日，由朝到晚都冇分時間噶啦。咁如果大家要留意嗰樣嘢咧，你睇翻佢 Facebook 或者係我哋都會 share 出嚟嘅，慢慢我哋 share 翻出嚟，就係佢又係連同咗幾位嘅義工，係啦，咁就都係瘋狂做呢個捕捉絕育。領養的動作係啦，放回他哋都應該少做啊，係嘛？ 係 咯，因為放回呢樣嘢其實都殘忍嘅，係因為你放回咗佢，可能又要重新適應過。 佢話喺屋企嗰度，喺佢講咧，就話六七十隻狗，成百隻狗，你哋兜每一日都要攞嗰啲義工啦，攞一兜兜嗰啲狗糧去餵佢哋，咁每一日都要不成百兜嘢啦，係咪啊？ 其實而家最大我哋遇到最大嘅問題係餵開狗嗰。兩個叫做即係嗰個人啦，嗰兩個人啦，本身係日日喂開龍鼓灘嘅，咁但係佢哋兩個都同時間有啲原因係唔可以再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面對最大問題係得我同我鄰居兩個人係基本上，如果淨係負責糧食嘅話，我哋應該係破產嘅，負責成個鄰居。 咁所以咧，其實呢一樣嘢咧，佢太輕描淡寫啦。因為一路以嚟咧，頂撚住佢嚿嘢咧，就係我都頂到破產啊，大佬！佢覺得冇嘢啊，大佬！我 一代 我好大鑊啊，話俾你聽， 一代啦，一麻 佢話覺得其他冇乜嘢啊，大佬！你淨係車嗰啲狗出出入入啊！ 嗱，唔好講睇醫生先啊，講食先啦。一代嗰啲狗糧係幾多錢一包啊？係咪25公斤啊？ 大大包咯，咁我哋系有義工價嘅，但系都需要一啲錢咯。 系啦，唔好縮細嗰件事啦，你哋淨係食啊， 睇醫生 好撚平嘅啫食。我話俾你聽啦， 食係平， 食雞平啦， 成百 算係平噶啦。俾呢嚿，你唔好再講我著噶啦。 理解啊， 仲有好多 睇醫生 絕育，睇醫生。車出車入有錢，喂你唔好以為，我今日呢個幾多點去邊度咁樣喎？你呢度有事，你要即刻去嗰度，跟住嗰度有事，即刻去嗰度，跟住你要即刻呢件事，你要處理咗呢件事，你知唔知？ 係咪即係同無合嗰套戲裏面所講嘅一樣？ 油費幾多啊？係嘛？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仲有佢哋自身安全咧，佢哋冇保險嘅喎。 係啊係啊， 係嘛？而家講嗰陣時啊，三幾個，跟住慢慢就走下走下，有好多人係冇恆心噶嘛。跟住同埋係有好多有自身利益就要行噶啦嘛。咁即係你明唔明啊？嗰樣嘢係好失預算啊！你冇理由呢個人喂下啊，得啦，佢唔做，跟住冇人理噶啦。 咁佢冇請人，因為呢啲係自工嚟噶嘛。 啲狗食屎啊！唔係最慘就係你知道嗰度有隻狗嘛？你唔係佢唔喂你又唔知噶嘛？當睇唔到嘛？你係知道嗰度有，你點樣唔愛啊？啱唔啱啊？ 係咪咁啊？ 即係呢啲，喂大佬，佢哋表達有問題啊！安彩嚟表達係好撚有問題嘅，係啦。點解咁撚著啊？因為根本上佢都唔知道未，即係佢當然好辛苦去救啦。咁但係我當然唔會俾壓力佢啦，係啦。咁我咪要喺好多贊助商，點解成日話有啲商户全力支持安彩嚟咁樣？喂，大佬，我真係要食牛歡喜嘅走去，食完牛歡喜，可能呢個贊助商哦好，我呢兩個月覺得你哋幾好，我咪贊助你幾千蚊咯。吳家富貴 第三個月， 斷糧 啊，唔使啦，人人我哋依家就乜一萬個道理 ，OK， 有啲又咩？見到，得啦，冇問題啦，到你真係要嘅時候，口爽荷包啦。咁你問我，即係我都用咗好花咗好大嘅精力去研究呢件事，我究竟應該點樣做呢？就俾我諗到恩澤呢一個問題，因為呢我哋真係幫，即係叫做慢慢建立咗，有啲人真係需要幫手。咁我又諗緊，即係不嬲都係冇收佢哋錢噶嘛。咁你但係要我收佢哋錢嚟賺錢，即係講真嘥氣啦， 幾多 錢？咁我又諗緊，不如就咁啦。如果你有能力，你就捐；你冇能力就免費。我相信你咁大個人，你都會諗下，你都會覺得你自己，喂幾百蚊我俾到㗎。系啦，咁你咪俾咯。如果你真系咁厚面皮，有几嚿水，你走嚟拗帮，系啦，拗完帮之后，跟住我系有啊，就得啦，我唔俾。OK， 我好俾你，但系我话俾你知，你系自己条心，个心一定有条刺，我冇问题。系啦，如果你本身攞综援或者系真系冇钱嘅 ，OK 嘅，我哋系。什麼隨心利是都不用啊，是啦，就是幫你沒問題啊，我跟你傾偈啫嘛，唔通你突然間走埋嚟，啊仁哥我要裝修啊，你幫我搞掂佢，但我沒錢嘅，我點幫你啊？你唔好玩我啦，係嘛？即係我只係想講，你當個回向又好，或者乜嘢，仲即個天知嘅，個天係知嘅，係啦。咁你問我而家點解要恩澤生命？人哋以為教會嚟開得，係嘛？就係真係互助咯。互助就可以大家的生命照耀到大家，哇好老土啊呢啲啊，但係真係咁樣。 其實你而家就係想你幫咗佢嘅生命，希望佢捐一啲出嚟就幫助阿彩妮去救翻另外一啲。 唔係啊，我頭先突然間著咗係乜嘢？即係彩妮佢完全冇表達到佢而家擁有做緊一樣嘢，其他嘅嘢嗰種痛苦。 你要知道佢咧，佢已經話曬牙，沙灘狗仔話俾我追住你哋睇嘅只狗仔喺沙灘執咗一隻咁嘅狗仔翻嚟，而家養到就大隻啦，成隻 即 係講真，成好開心嘅 嗱。彩妮咧，我就好欣賞佢嘅，即係佢係表達能力有問題，大家都知啦。咁佢演戲啊，同埋呢一個救狗嘅能力，我絕對唔會懷疑嘅。咁人啊，梗係有長短嘅啦。咁但係佢救狗呢樣嘢，我自問我諗我同高比特都冇可能做到呢件事。 我做唔到啊，唔使講啊。 即係我哋宣揚好啫，但係你要我喂好有耐力，凌晨幾點鐘？喂，再出去放龍，放龍唔係放我哋呢粒倉嗰啲龍啊，係真係放個龍喺個山度，唔係擺喺個街度，係要爬上個山放喺個山度，仲要有人。偷龙，你仲要伏埋一边，偷住佢喎。而家因为有人偷龙啊，咩？啲龙唔系你啲宠物店买到嗰啲，啲龙系要有义工牌去买。讲紧几多钱个啊？ 正价系六千几， 六千几蚊一个啊！唔系吹啊，嗰啲叫做暴兽龙，听个名好凶残咯。但系其实只系有个机关，有啲嘢食引咗入去，配下到只啪咁样闩咗门。但系有好，你知唔知道要睇住？点解？因为唔系偷咗个龙嘅问题啊。是有些狗仔入咗去之後，跟住有人連埋個籠一起偷走，食 Q 埋嗰只狗，跟住嗰個籠佢哋攞嚟捉狗嚟食， 咁就大鑊啦，係嘛？ 即係所以你好多嘢要顧，仲要自身安全啊！ 嗱， 所以 你 集 係咯，時間夠啦， 唔好意思啊， 唔好再講啦。 咁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講第二個個案，好，係咁先。